强国的创作力量和幻想都会吓你一跳的。讲紧咧，强国近嚟咧有异象发生，有一大堆嘅鱼不断飞上岸嗰度搁浅，就了结余生啊！真系余生嚟噶佢哋。咁咧啲居民就好担心啦，系咪地震啊？系咪有啲咩天灾啊？咁样，而官方嘅说法咧真系够晒创意嘅。佢话唔使惊，应该系因为附近有人搞歌唱比赛太大声啊，吓亲啲鱼咁，令到佢飞晒上岸嗰度啫。哇！睇嚟呢啲歌唱比赛嘅人仲劲过技安、啊。咁夏季嗰啲咩我是歌手啊、好声音啊，都应该唔使再有得玩啦、啊，系咪？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机铁又加价，急症室又加价，人工呢就冇乜点加。政府嘅逻辑就係话公营医院已经严重超出负荷，通过加价希望减少急症服务嘅压力。计我话不如执 Q 晒啲公立医院去，或者将公立医院全部转晒做私家医院，咁咪冇压力咯。以后啲穷人病咗，咪翻大陆睇咯，或者由政府提供嘅担保高息急症贷款，病好先至慢慢还，好似关窿咁，咁咪解决晒啲问题咯。我系强国新患者阿 Win。 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患者， 哇！久违了嘅声音啊， 咩啊？一节唔见我久违了，唔系嘛？挂 住你，挂住多要扮你头先， 终于翻嚟啦！出面好大雨啊 ，MJ 唔识游水喎，记得 唔识游水，不过出面未至于咁夸张要游水。我哋头先录咗第一节啦咩？ 录错咗啦， 唔得，铲咗佢，重新嚟过。 系咯，久违了嘅声音，我 头先有冇讲咩坏话？ 冇有啊，我唔系早排咪去过咯， 早排去 過，早排屙嗰次啦，有咩 急症室嗰次，急症室嗰次， 系啊。 但系其实我印象中吓，即系一年未必去到一次嘅。 唔系嗰个你咧，你健康好咧，我一年都拜访下几次啊，通常。 我应该最近一次真系去睇，去自己病啊，去公立医院应该讲 十年前噶啦， 即系八旗啲冇晒嗰啲咩啊， 冇晒嗰啲咧， 系啊，嗰啲我唔可以将佢纳入呢个人群中。大部分我哋嘅香港市民其实都唔系真系成日去噶嘛，急症室即系公立， 会有人滥用嘅， 老人家多噶， 系系系， 会有人滥用嘅，同埋真系讲到好恐怖嘅，或者有人讲话要排四五个钟头，一般嘅感冒发烧咧，可能真系要排十几个钟头嘅， 又唔使十几个，通常如果你感冒发烧就六至八个钟度咯， 四个钟啦系嘛？ 睇下边间医院，我呢啲好熟嘅，如果你买啲大医院咧，玛丽嗰啲咧多人睇咧，真系会咁耐。 我近嚟去过两三次 QE 啊，伊丽莎白医院啊，比我想象快好多、啊。 即系一入去就即刻入， 一个钟度咯。即系我仲好有准备，我以为都好大镬噶啦，咁啊攞埋啲书去睇啦， 露营嗰啲帐篷。 咁啊不至于，咁啊买到开心，买咗十几本，跟住我睇完一半都睇唔完，咁啊已经到我啦，一个钟内。 佢唔系知道你好严重，有啲咩暗病嗰啲？唔系佢按病情排噶嘛。 我嗰次咪踢波，搭亲好大笪嘅鱼。 早几个月前咯， 系咯系咯，系瘀伤咁样咯，咁唔系好严重啫。 可能你蹬到你内伤啲肾出咗事嗰啲系嘛？ 咁小事你都去同啲阿婆一齐去排急症， 咁我都惊噶嘛。即系嗰笪嘢越嚟越大，但我点知会唔会事后嚟成个人都系咁样噶嘛？ 你系强外国移民顾问，你应该翻去大陆上海华山医院啊啲睇。 我惊我冇命翻去啊嘛，咁啊所以去咗急症室睇先咯。 跟住就翻上去复诊， 冇 真系去上海复诊。 我哋唔好占用当地。资源，我哋喺香港，我哋系香港人，喺度用翻当呢度嘅资源嚟爱国，保护翻佢哋嘅资源，哇，几好啊！ 终于明白点解 MJ 迟咗嚟啦，原来就系复原仔翻嚟。 嗰个冇事好耐。 我哋讲翻今次个 topic， 系今次讲。 嗱，头先咧，我哋又讲天气，咁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就总要飞啦吓。如果咁，但系咧，我哋今次个 topic 咧，就算不似预期咧，都系飞唔到啦，因为好重要嘅，就系、 是、我知白奇想讲好耐嘅，就系、是、强过一啲厕所。 厕所， 你咁中意强国啲厕所噶？ 我唔系中意。 你喺入边做过啲咩啊？ 我去厕所。 嗱，有人讲过，或者一啲外国嘅学者讲过，要评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佢个经济情况或者文明程度咧，就系睇个厕所。即系如果厕所靓咧，咁呢个国家咧就正常嚟讲文化水平应该都会高嘅。 听过呢个讲法，嗱，我唔讲强国啊，或者我都算讲强国嘅，香港都系强国一部分， 不可分割嘅一部分。 系啦，我哋对香港嗰啲茶餐厅嘅厕所咧。真系好恐怖，我真系觉得惊噶。 你去嗰啲噏得茶餐厅啫， 即系你去十 间啦，我谂你有五间都系咁噶啦。你先要经过个厨房，有一扎嘅食物喺你两边，条路好窄，跌个地下好跣，跟住入去咧可能系冷巷嚟噶啦。跟住嗰个厕所入边可能系即系嗰啲卫生环境好差，好、即系总之都不敢恭维。 系啊，同埋块地永远系湿到好似落大雨，啱啱落完大雨咁嘅。 其实咧，差同好永远都系一个比较嚟嘅，即系你有比较，你先会觉得系好或者系差。咁、我谂大家即系可能我哋讲个 topic 咧，大家个印象就系摆咗喺日本嘅洗手间，因为日本嘅洗手间唔知 M J 有冇去过去过日本 洗厕所噶嘛，唔系洗屙有噶嘛？ 你净系可以喺里面食嘢噶， 唔系你觉得可以入边长住都得，我都讲。 日本嘅厕所系好干净， 系 即系嗰个卫生情况，即系唔会好似睇 M J 所讲嘅地下湿晒啊，或者即系一股臭味恶臭啊咁样嘅，即系唔会有嘅。 而阿 Vin 所讲唔系就系讲啲大商场或者酒店，甚至喺啲小店咧都系好干净，有阵香味嗰啲。厕所系啊，系 keep 得好。 日本嘅厕所系真系人哋呢个系值得学习， 所以你真系去一边食嘢嘅。 诶，我未唔会喺一边食嘢。 香港就净系啲商场，即系可以攞嚟 gathering 嗰啲咧， 系 嗰啲厕所就 OK 咯。嗰啲厕所应该几满意嘅。 系啦，咁咧强国嘅厕所咧，我真系好想喺边你讲你遇到嘅事。你不如你讲咗你个当年喺洛阳，洛阳啦，古都啊。 即系曹操撞到阿曹操嗰次啊嘛， 嗱，其实咁样嘅，应该系我入行2007-2008年，咁我拜访客户喺洛阳啦，真系好恶劣嘅。咁喺客户嘅厕所，即系属于系客户自己私， 即系嗰间公司嘅厕所啦。 咁个厕所咧就喺室外嘅，即系由呢个 building 出咗呢个 building， 仲要行大概30步-50步到啦。咁啊，去到厕所未行到，已经有一股恶臭噶啦。 即系咪嗰啲拍古装戏嗰啲茅厕？似系一个 又未至于茅厕系用啲茅草啊草嚟做顶嘅， 佢纯粹用个 系有个砖嚟嘅，有石屎嘅。 但系就 exactly 都系茅厕嗰个咁样嘅概念嚟嘅， 可以咁样理解啊。咁但系最恐怖系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即系嗰啲嘅便便啊，即系已经系堆积如山。我可以用堆积如山嚟形容嘅，即系你幻想一个踎厕，应该前后有100个人喺嗰度。便便完，咁样便便一路好似层层叠咁样堆上去， 喺个水平线以上噶啦， 系 系咯，便便系水平线以上嘅， 即系你会觉得系好呕心啊！我嗰下其实唔系大嘅，我系小嘅，但系见到呢个咁壮观嘅 moment， 我当刻我真系谂起层层叠咯。 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嗰次我都喺度嘅，跟住阿 Vin 咧就话：喂，百奇入嚟睇啊，百奇入嚟睇咁样，跟住有咩睇啊？厕所啊，系啊， 好在我食完嘢啫，即系。我想象下，即系嗰个踎厕，踎厕咧就 个踎厕 suppose 系矮咗啲噶嘛， 系啦系啦，即系嗰度系满写咗， 即系爱你多些，再多些字满写咁样， 佢系一层一层 斯诺冰咁样咧， 系 个杯， 系啦系啦，你可以用斯诺冰 个杯， 朱古力味嘅斯诺冰嚟， 系啊，个杯系沉咗噶嘛，即系个杯系向， 即系已经啲斯诺冰已经系喺个水平线上面嘅，喺个杯嘅上面， 即系理论上你踎低咧有机会掂到啲屎噶， 可以咁理解。 我觉得唔踎低都会见到啲屎， 你谂下嗰 掂到喎， 系掂到。 你谂下嗰系小便嘅，咁我幻想只要我喺上面一小便嗰个层层叠再冧咯。 有几多格噶？我想问 一格 哦，即系你喺啲雪糕度咧，可能倒啲汽水落去嗰种感觉咯，咁样样。 好呕心同好恐怖咯。 点算啊？如果你嗰刻要开大，你点算啊？ 咁啊，我宁愿喺出面啦，搵个冇阿姐冇人嘅地方求其就。 同埋嗰间系间公司。厕所嚟，我最估佢唔到就 系、是。系间公司好靓嘅， 都好差， 普通啦，又唔系叫话好差。 咁啊，都对应翻啦，都门当户对啊。 10年后我几个月前我都系去过河南啊嘛，河南安洛阳啊嘛，间公司已经搬咗第二度啦，而家个厕所已经系靓咗好多。 金碧辉煌啊！ 咁又未至于金碧辉煌，始终都系国内嘅厕所咧，都系以踎厕为主，同埋个卫生环境或者嗰个湿啊，睇下 MJ 最介怀嗰就系成地湿立立咧，都仲有嘅，都仲系有呢啲情况喺度嘅。 即系同香港啲污糟嘅公厕差唔多咯。 香港嘅公厕恶劣啲， 香港公厕 睇下边度啦，有啲公厕 OK 嘅，部分公厕 OK。 喂，我想问咧，我以前咧觉得大陆嗰啲公厕咧，好多俾我嘅印象咧系要收钱嘅，即系入场费咧就唔知几多蚊，跟住厕之后几多蚊，而家仲有冇呢支歌仔？ 我依5年 基本上喺国内去厕所都好少，未见到有收钱， 应该冇啦。 净系有一次同我太太去西安，好似系华山啊，华山出面嘅厕所就收钱，都系讲紧五毫子咁上下，但系基本上都唔会再有收钱嘅厕所啦，冇啦。咁啊，同埋如果你譬如揸车咧，因为大陆好多高速公路噶嘛，咁好啲嗰啲叫休息站咧，去休息站嗰啲厕所咧，都唔收钱噶啦，而家以前可能收钱。 哇，休息站。 但而家靓咗好多， 靓咗好多嘅， 靓咗好多。佢咧而家国内厕所咧喺个厕所度咧整嗰啲咁嘅吹风机啊，对住个地下咁吹下吹下吹下， 就干咯， 就普遍会干得快啲咯。咁同埋整体个感觉，你会觉得系舒服咗嘅，靓咗嘅。不过踎厕咧，始终都系国内嘅一个流行文化嘅，唔知点解。我呢个系我自己去最 hesitate 嘅一个喺国内去便便嘅一个好唔想。 即系会考虑嘅嘢咁样啦， 因为即系我小弟就唔系由细踎惯嘅，香港人正常好少都会踎噶嘛，唔似大陆人咁踎得噶嘛。咁即系如果对嚟讲要踎喺度排泄咧，即系我唔习惯咯呢一个动作，我做唔到一个动作。 同埋咧，我觉得咧强国嘅厕所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唔系嗰啲硬件，系嗰啲人嗰啲习惯咧，始终都系偏差嘅，即系当然有好。嘅去厕所习惯，但系好多人咧系偏差嘅，从而衍生咗咧。我谂相信好多听众咧，翻到强国去厕所咧，都尤其是男厕咧啲尿兜咧，永远咧佢有啲标语嗰啲咩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系啦，即系好多嘅，即系佢系层出不穷嘅。 即系你讲白琪，你想讲佢嗰个文化嘅恶劣系即系点样咧？系专登肥落地下，定专登肥隔篱嗰屙尿 啊？其实有时候我系想象唔到点解佢会咁做，系即系例如喺个尿兜度屙屎啦。 冇， 咩见过啦？ 好似喺香港迪士尼洗手盆嗰度屙屎，咁佢既然可以喺香港迪士尼咁做，即系都可以喺大陆咁做啦。 点解会喺洗手盆度屙屎？ 所以有时咪理解唔到成件事， 唔系点样做到一个动作咧？首先 咁。那个是小朋友嚟嘅，我相信。 即系抱住佢喺手。 系啦，系啦，系啦。咁唔知系因为特别急啊，定系点解？ 可能啱啱敷咗，即系真系嗰啲刺激。 系啊， 系啦，咁就可能逼住佢啦，咁样我估啊。 但系呢个都唔系咩新闻嚟嘅，即系唔知点解佢哋系咪真系特别急啊，定系点样咧？ 忍唔到， 系忍唔到嘅，系啊，有小朋友屙屎啊，点忍啫？咁样恶晒嘅，即系呢啲新闻唔系一次半次，我觉得即系有少少拉低咗强国人嗰个形。像嘅，即系我相信一定一百个边咧，唔系真系咁多人系咁，但系又确实喺我哋香港人见过啊，你喺街屙屎啊、坑渠屙屎啊、洗手盆屙屎啊，呢啲真系都多嘅、 哦。隨街大小便咧，喺國內嚟講咧，係好流行。 喂，你近期玩啲咩啊？係咪又係嗰啲？ 係咯，咁樣噶嘛， 係好流行的。大便又好少嘅，小便咧，我試過即係天津食嗰啲路邊嗰啲烤羊腿啊。咁咧，今嗰啲路邊檔係冇廁所嘅。咁咧，我記得咧，佢哋話邊個阿邊啊？急尿啊！喺后边架旅游巴后边遮住到就咁屙就得噶啦，个个都系就咁屙啊！ 我以为你又屙， 即系你又唔够胆，又惊俾人睇唔起。 咁我唔会，我都会照屙嘅。入乡随俗啊嘛，咁我都要尊重翻当地文化嘅。咁我都有屙嘅，我承认嘅。咁同埋即系你系真系冇厕所，咪冇办法噶嘛。 咁我冇办法，即系听啲去西藏旅行嘅人都讲，佢哋系喺西藏即系随地屙嘅，冇办法嘅。 系 即系啲即系周围就系啲。厕所，就算佢哋比较正式个厕所咧，都系好恐怖嘅。系酒店入边嘅厕所咧，都系真系一个石上面有嚿嘢咁样，咁就当系一个厕所咁样嘅。 即系呢、這个即系唔理解点解个厕所嗰个保育啊，那个卫生真系可以做到咁差。 我愿意去理解佢，如果真系冇嘅话咧，系可以咁做嘅。咁、但系佢如果喺有啲地方，譬如我而家去嘅城市，有啲系深圳啊、北上广深呢啲咧，系有周围都有厕所，唔系真系咁难揾入。香港更加啦，咁佢但系都要咁做咧，我真系觉得系其实系人嘅问题。 系所以咧，咪啲厕所有咁多啲标语提醒你班友，喂，你用你屙尿啊，屙尿你真系你礼貌 搞啲，有啲会搞笑嘅、嗯。我读两个嚟听下。嗱、嗯，一个就系咧，爱护公共卫生，长命百岁。佢、嗯、依个讲抌垃圾噶、嗯，随地乱丢垃圾，死而绝女。哇、嗯，话咁系死 地 随随地乱丢垃圾啊，死而绝女啊， 死而绝女啊， 系啊，即系 死个仔， 系啦，系啦，真系 即系冇仔冇女， 系啦，玩咁大嘅嗱，又例如讲紧话啦，婚前我唔知同婚前定同婚后咩关系啊，婚前拉屎不冲，婚后老公不忠， 系啊，呢啲系咩人睇翻嚟噶？我都未见过， 即系佢好多噶， 创意标语啊， 佢创意标语有啲餐厅本身你已经都有呢啲噶 ，OK， 但系好多。 啊，呢、這个咧我谂起一个啊，我唔记得喺边一度睇翻嚟噶，系一啲好出名嘅创意标语嚟嘅。佢话咩唔知你三中九烈都好啦，嚟、到都要宽衣解带，系啊，话知你英雄好汉嚟到都要卑躬屈膝咁样。系、我睇过呢、這个， 系呢类型嘅标语好多嘅。 系有一个咧，我都觉得好过瘾嘅。佢系一个问号啊，即系反问句嚟嘅。拉完屎不冲。打包好吗？问号，即系打包即系话你 我就 落外卖咁样，系啊。 OK。 不过讲到呢啲即系提示式标语咧，其实某程度上都反映咗我哋嘅一个问题。唔止强国噶，香港都系噶。即系我哋系咪真系需要咁多提示咧？即系我哋系咪真系要人哋咁样提化你先至识得唔抌唔乱抌垃圾啊？去完厕所要冲厕啊？我而家自己公司咧都有咁嘅标语嘅。 系 咩？来时匆匆去啊！ 冲啊！ 即系你肯定系本嚟冇嘅，肯定有啲人唔冲，跟住先有咁嘅标语啦。咁如果喺强国不断无论抌垃圾啊，呢啲啊，或者咩文明排队啊呢啲咧，其实我见到咧，我系有少少系觉得。即係有少少羞恥嘅，我哋係咪真係咁冇秩序到要人哋咁樣提法啊？ 呢、這個帶出咧就係一個自律性嘅問題咯、啊，即係只可以講我哋嘅民族啊，唔好講話追溯翻好耐歷史啊，清朝帝制之前啦，即係依廿幾三十年，我哋嗰個自律性係好差嘅。 係啊， 即係如果冇人睇住咧，哦，周圍抌垃圾，反正冇人睇就得㗎啦。 而家進步咗少少咧，就係而家咧就唔係一個懲罰性嘅語句啦。以前咧系话，哦，乱抌垃圾罚你30咁样嘅，我记得类似。咁而家就少温馨提示啦，即系都劝喻你嘅，多谢你嘅配合，请好抌垃圾啦之类类似咁嘅意思啦。 系、呢个劣根性咧由来已久。头先咧听到阿 Vin 讲提少清朝咧，我想讲啲咁多嘢就系以前嘅，又系啱啱出世 啦，系啦。 话其实 溥仪一齐玩嗰时， 话有一段时间咧，清朝末年咧，北京城啊卫生最好嗰段时间系咩时候啊？就系、是、咧。八国联军入咗京之后，即系未走嘅时候，话嗰阵时咧，嗰啲鬼佬咧见到，哇！你做乜你班中国人咁污糟，周街屙屎屙尿，即系直情屙到咧，即系北京嗰啲咩东郊民巷嗰啲咧，系成度都系臭味，一行入去已经成阵臭味。咁所以咧就规定 见一个就枪毙一个。 咁如果咧有人咧随地喺门口抛垃圾啊，乱屙屎屙尿咧，就直情要拉去坐监。 系 啊，咁咧即系佢用重刑罚咧，就嗰段时间咧就真系咧即刻北京城成个干净晒， 所以应咗我哋嘅成龙一句： 中国人士要管 中国人士要管的， 系啊， 咁一句 系啊，咁直情咧呢个系唔系我白旗吹水噶，即系好多文献记载话啲八国联军一入到北京，哇，做咩臭气熏天噶？哇，做咩事？哇，点解嗰啲男男女女都系周街乱咁屙咁样？北京城你谂下，北京城系首都嚟嘅， 真系好恐怖 咯！即系人攞毒屎啊，搞死你！ 系啊， 其实咧嚟到最后分零钟啦，我都想带出一个。问题问下大家嘅，嗱，首先我哋头先提及过啦，国内嘅踎厕系特别多嘅，坐厕系非常之少嘅，呢、个就系嚟到最后，我想即系点解强国人会咁中意用踎厕嘅咧？有啲屋企基本上咧，去到人屋企咧都唔装坐厕，都系装踎厕嘅，所以当其时白旗屋企装咗，都同白旗讲，不如你装个踎厕啦，使乜装坐厕？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强国人好犀利嘅地方咧，就系喺坐厕。上面咧，佢都可以踎上去嘅，即系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或者系 我见到脚印， 系有脚印，即系点样会做到一个动作？ 我就唔睇人哋屙屎嘅，我唔知点解你会睇到啦。我见到脚印嘅，但系 啲脚印系屙完屎专登踩上去啫，可能 应该就唔系啊，睇佢都睇得出噶嘛，个脚印点样摆系咪 ？O K， 即系点样会做到呢啲动作或者会？ 我觉得呢啲日积月累嘅训练嚟嘅啫， 训练嚟嘅。 即系佢哋以前冇厕所咯，应该。 诶、嗯，但系同埋有啲人话，其实踎厕系有卫生过坐厕嘅，有人咁讲。 你冇个皮肤接触啊嘛。 系啦，系啦。 系。 咁屋企都要装翻个踎厕啦。 咁我本身我屋企都好焗卫生，咁所以唔需要更加卫生啦。 OK， 咁好啦，讲咗啲唔好意思啊，先同各位听众讲声抱歉，因为呢一节咧就讲咗啲比较呕心嘅。 希望唔系食紧饭厅。 系啦，呢啲我迎合翻阿 Win 上去谂嘅咁嘅题目出嚟。 其实我哋应该同我哋工作人员讲喺开节目之前咧，就打咗一个食饭时不要收听此节咁样。 咩咩本节目可能引起个食欲不安嗰啲啊？ 敬请注意。 好啦，下次冇呢啲噶啦，下次 见，拜 拜。